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是多云的天气，阵风五六级，东北风三四级，气温零度。今天夜间是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的风力，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零下七至零下十二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零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提醒大家，今天的总体气温呢偏低，加上风寒效应作用，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北高桥北出京方向有事故，机场高速北高桥北出京方向有事故，目前呢后车是断续排队，队尾呢目前排到了大山子，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站火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人生可以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却绝不能有一台说做就做的整形手术。目睹了太多在漫漫修复路上艰难前行的求美者，为何人家实现了丑小鸭变白天鹅的重生，你的一次双眼皮手术却离变美越来越远呢？整形前必须了解哪些手术风险？你知道你的微整形结果是手术失败还是副作用使然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如何避开整形美容的那些坑。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你好，范主任。 白琳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呀，如何避开整形美容的那些坑。哎呀，这个坑的含义可以有很多种哈。但是我们知道，来到这个范教授的临床上来做一些手术的求美者，或者是来咨询的一些求美者，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初次，哎，我要做一个双眼皮的手术，但是也有一些啊，可能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手术曾经失败了，掉到过坑里边，这个时候呢是希望来进行术后修复的， 没错。 他们一般都遇到什么情况？ 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就是说我记得是这个《战争与和平》吧，那个列夫·托尔斯泰写的，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就成功的手术都是类似的，这个失败的手术各有各的失败。 所以各有各的不同， 各有各的不同。就是说，成功的时候大家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这个双眼皮好看，对吧？ 嗯。 那么失败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它有五花八门的失败的这种结果。 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 今天上午看了一个是，我想想，他是在外面做了一个隆胸手术。做这个隆胸手术，然后呢，他做的是自体脂肪移植。我记得我们曾经讲过， 讲过， 自体脂肪移植，自体脂肪移植呢，它，我们讲它不太适合于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的乳房天生就比较小，那么欧美人他再小的乳房都不会太小，所以我们要求自体脂肪移植的时候，最好呢，在这个两层你打进去的这个新的脂肪之间最好有正常的组织。而我们中国人由于脂肪，由于原来的这个乳腺太小，那么在两层这个移进去的脂肪之间呢就没有正常的组织，就变成了一个球全部都是移植进去的脂肪。那么这个脂肪它就没有办法获取营养，新移植进去的脂肪就像种子一样，周围全是种子，种子跟种子在一起它没有土壤，所以就变成了坏死液化， 活不了， 活不了。所以今天上午呢，这个女孩子也是，她的两个胸都是大硬块，他其实还纠结着，他说一个小硬块，他说我其实这个大硬块我能接受啊，总体还像个乳房的样子，其实旁边有个小硬块，能不能把小硬块解决了。他问了我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说这个大硬块呢肯定是问题，那么他说不取掉可不可以，我说它是异常的东西，那你要是坚持不取掉我也没有什么没办法来跟你讲清楚。那么他说那么跟癌症有没有关系，我说你不能排除它跟癌症的关系，对吧？那么而且现在也发生了炎症，它现在发生了炎症，那么做了核磁之后我们看到有炎症，那么就先消炎吧。所以说以这个自体脂肪隆胸为例吧，这是我今天上午刚好看到的一个病人。 对， 那么我之前还见过，就是做除皱的时候整个脸呢全是，就是说一个呢它是伤到了面神经，另外一个呢，就这个在以前我们讲这个大拉皮时代啊，这个还是不算太罕见的病例啊， 比较常见， 不能叫常见，但不能算罕见， 好吧？ 就是伤到了面神经，那么也有呢，就是把脸上做的这个坑坑洼洼的呀，这种情况也会有，所以在那个时代会有这样的一些并发症。当时我记得这个患者就是找到了我们，后来正好中央电视台做一期节目，问他愿不愿意上，后来他上了以后呢，后来他跟别人一直在。这个打这个官司打不清，后来上了中央电视台之后才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了。那么他当时是在一个发廊做的，我的印象特别深，在发廊做了一个除皱手术， 拉皮儿啊，那可是， 对对，在发廊做的，应该是在我想想可能也快到十年了，不到十年前的，在当时中央一台报了一下子。所以说这个应该说这个失败的手术各有各的失败，那么像双眼皮做成了三眼皮啊，这还不算什么太严重的并发症了，那么会有奇奇怪怪的啊，比方说也比较常见的，比方说这个做眼袋，那么眼睛往下翻，下睑外翻， 对，这样子， 掉掉眼儿，掉、哦、像就是大家说什么像吊死鬼那样的 眼睛，内眼睑外翻，你想想， 对对对，哎呀，外翻，或者做隆鼻以后，那么鼻甲体偏了，或者鼻甲体顶破皮肤，那么这种就是。比较常见的了，这算比较常见的并发症啊。那么就是说在这几年呢又出现什么并发症呢，打玻尿酸之后，我们叫透明质酸，老百姓叫玻尿酸，打玻尿酸之后呢出现了像这个比较严重一些的，比方说烂鼻子，那么瞎眼，导致偏瘫，就是进了脑子里边去导致偏瘫，这些事情在我们中国都有报道。而且在2017年是应该说是比较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就是自体脂肪移植出现的并发症。据我们所知道的啊，有我个人知道的有七例，就是出现了这个打进这个 血管里吗， 打进脑子里， 哎呀，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危险的，比较危险的。那么所以说这个并发症真的是各有各的不同，所以很难， 今天必须拿出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了哈。其实这个里边有我们说的类似于一些我们在网络上啊，在一些媒体报道里面看到的所谓陷阱， 对 啊，但是更多的其实是这个术后的一些，比如说并发症有可能是由于手术不成功导致的，但有一些呢可能也是存在个体差异导致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样的啊，我们先说两大块。 好， 那么实际上比方说我再加一个，我们去年2017年曾经出现过肉毒毒素，有一段时间出现了有人呼吸困难，打完肉毒毒素呼吸困难呀，呼吸机麻痹呀，失声啊，就是嗓子哑呀，这种情况。那么实际上当时呢用的很多的都是这个假肉毒素。 哦， 所以实际上如果说我们说坑这个字的话呢，我大概觉得可以分成三大块。第一大块是假药造成的，那么另外一块是在一些不该操作医疗美容的这些地方操作的，比方说我们生活美容场所，生活美容场所几乎有人说它几乎占了这个美容市场的80%到90%，甚至还要多，这大量的这个做头发的、做按摩的、捏脚的场所都在做医疗美容，所以这边实际上它发生了大量的并发症。那么假药是一大块，假药呢是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这个人贪便宜，跑到人家家里去做，还有一个就是杀熟，相互之间介绍，还有一个现在的罪魁祸首是朋友圈，有人在朋友圈里，这几乎是大名大量的，我都觉得应该被警察引到朋友圈里边来，那么大量的在卖一些假药，那么这两块实际上目前占到了80%-90%的坑，那么真正在医疗的这个领域发生的，可能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那么它倒相对而言啊，很多并发症都是可救的，可解决的，因为它是按照医疗的原则去做，相对而言还好很多。 所以如果你是在临床上正规的一个这样的医疗整形美容机构来进行的某一次手术啊，或者是微整的处理哈，如果真的出现一些并发症了，这些并发症轻，我们说有可能让容貌那个时候变得很丑， 对， 重也有可能会失明或要了命的这种哈， 对。 但是如果你是在正规地方操作的话，它起码都是可救的， 大部分而言 是可 救 的。 但是这里边呢，刚才我们讲的脂肪移植，就像早期我们遇到这个叫下颌角王贝事件，你还有没有印象？超女这个王贝事件，那个很多是由于这个手术本身带来的，下颌角手术我们专门讲过，这 风险特别高， 风险特别高， 刺激， 对，是由于下颌角手术本身它就风险大，你做这个手术风险就是大造成的， 这些就应该是在手术之前医患之间要沟通好的， 对， 要他明确知道自己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手术风险才行。 对对，这一类呢，我们讲是由于手术本身风险造成。那么如果说比方说其他些手术风险没有那么大的，双眼皮啊、眼袋啊、隆鼻啊，那么这些手术而言，就像白琳刚才讲的，如果你来到正规的机构，至少你还是可。一旦出现问题还是可救的， 及时救，我们知道就连这个所谓的补救哈，也是有一些黄金期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如何避开整形美容的那些坑，那包括我们说的一些正常手术它有哪些常见的一些副作用啊， 对， 或者我们说并发症啊， 对， 这些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一下。 对， 那大家伙比如说你想去隆个鼻子呀，弄个双眼皮儿啊，这些它有可能会承担或者是面临怎样的风险呢，您如果想要了解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和范教授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 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另外呢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您的手机可以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收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 把闹钟关掉，别叫我太早，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睡觉，梦中的天很蓝，山很高，我翻山越岭才看到你的讯号。 好，我们为各位听友和网友介绍一下范巨峰主任医师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中华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全国委员，美容技术学组组长，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中整协脂肪学分会副会长，中整协面部年轻化分 会副会长，中整协抗衰老分会副会长，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会员，从事整形外科20多年，经验丰富，擅长注射美容、激光美容、乳房整形美容、眼部、鼻部整形美容以及除皱等。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吧。关于整形美容的陷阱或者是常见的副作用并发症，有哪些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和他互动和交流。其实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就是比较常见的所谓陷阱类的。要说啊，这个天上没有白掉下来的馅饼哈，这第一类就是图便宜来的，因为图便宜做了一些整形美容的项目。那么这一类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有哪些呢？ 图便宜的话，最容易出现的是假药， 就是打的那些针吧。 对对对，图便宜应该来说，现在就是这几年跑到别人家里做双眼皮这种还相对少一点啊。那么，但是我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讲了，跑到那些美容美发的地方做，确实是有啊。那咱们再次强调，医疗美容、生活美容是不一样的啊。 它是分开的。 分开的啊，医疗美容一定要到医院来做啊。那么现在就是白灵问到我图便宜的嘛，在这几年主要发生的问题就是像什么肉毒毒素啊、透明质酸呐、这些东西埋线啊，这些 所谓的注射类的，这个特别常见的， 特别常见。 我就在做美甲的地方，都会有人说啊，我们这可以打什么什么什么的针，我只好用这个眼睛看一看。 对，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对，基本上我不说，然后呢也。也不会去问他这个价格，但是他就会说啊，我这便宜，如果你去什么什么什么的地方，动辄几万，他们上来就是动辄几万。 对，所以现在这个 大概要多少钱？ 所以这个呢，前几年有时候我们做节目还在讲一句话，叫那个便宜没好货啊，图便宜肯定要出问题的啊。说，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倒是真的出现一个新问题，就是前几年好像这个便宜的，就是这些假的吧。他一般不好意思卖太贵，那么这几年这个假的东西卖的也很贵，有的时候你就很难辨真假。 从价格上很难辨真假。 价格上很难辨真假。那么有的时候他还会用一个新词儿啊，我一说大家很多人都听到叫水货 啊， 说这不是假货，这叫水货，就是从国外带进来的。那这个问题就来了。那如果真的是合法的东西，他为什么要走这个水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合法的？ 对， 上面全是英文， 你 也不认识，你怎么知道它就是合法的？我们曾经做过一次节目，就是在一个网络平台吧，当时做过一次节目，当时主持人就拿上来几支这个透明质酸，然后现场扫码，我不是跟你讲吗？扫出来一辆婴儿车。 在透明质酸上还有二维码。 二维码你一扫，扫出来是婴儿车。 扫成的是婴儿车。 婴儿车。所以说你这个说真的是没办法，就是我们正常，就是不要说您，就是我们医生无法鉴别。 就比如说长得都差不多的那种像针剂一样，打开，然后呢让你通过闻呀看呀或者是手去摸， 无法鉴别。 你是根本判断不出来的。 对，谁也判断不出来。当时拿有十几个嘉宾，大家都拿都看都没有办法鉴别。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跟大家反复在讲，只有一种鉴别方法，就是你选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或者说医院，或者是门诊部或者诊所，然后呢把这个鉴别的任务交给医院来做。那么如果这个医院或者这个诊所他用了假的，那你跟他之间再说这个问题，对吧？他实在是昧着良心了。但是说如果你进了正规的医疗机构，实际上在选药这一块的话，比方说我们这些三甲医院的话，他这个完全都是要把关的，层层把关才能进到医院里边来。 对， 这一块您是放心的，您不用再去鉴别了。不要说您我都鉴别不了什么叫真药什么叫假药。 所以你看看，这就是图便宜容易陷入的陷阱。 对， 一，价格已经很难成为您判断这个东西是真是假的一个标准了。 对， 二，好多所谓的这种水货也好什么也好，一，它是非法途径。 对， 如果是真的是非法途径来的。 对， 二，即使是非常多年经验丰富的专业医生，他都很难去判断这个东西是真还是假。 完全这个一点鉴别不出来，长得是一模一样的，鉴别不出来。 所以切记不要图便宜，还有就是选择正规的医疗整形美容机构。刚才范主任其实里边已经说到了一个点，您只需要记住的是，一，要么是医院里面。 对， 二，有正 正规的那个门诊部， 对， 医疗整形美容的门诊部， 对， 三是诊所， 没错， 就这三类是合规的，对吧？ 对对 对, 对， 从事医疗整形美容。 但是如果你连判断它是不是正规的医院、医门诊部和诊所你都不知道的话，那我们曾经教过好多遍， 对， 说吧， 一楼大厅。这个是一定的，因为它是有这样的要求的，在它的醒目位置你去找，基本上属于两张 A4 纸那么大的、这个叫做医疗整形美容机构，要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资格证、 医疗美容机构执业许可证， 执业许可证， 对，包括我在我们朝阳医院专门到一楼大厅看过，我们是有这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 是必须放在一楼大厅醒目位置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您鉴别其实都其他不好鉴别，您就这个事儿好鉴别， 好， 您去看有没有这东西，有了您就进去，没有就别进去，千万别人家给你一支药您来鉴别这支药，这是超过了咱们的能力范围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常见的陷阱二。哎呀，我们这个美容院做这个项目没问题啊，你就放心吧。或者是相信广告，或者是相信了什么熟人介绍。 熟人， 我 再加一个朋友圈吧，我觉得。 我曾经看过那个，他自己整毁了。结果他就在他整毁的地方，他又介绍去了二三十个他的朋友去。 这个问题我上次讲过一个笑话，我们在一个这个网络平台，然后呢，专门有一个病人是在整坏了的一个病人上了这个节目。我们在讲，结果讲到最后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就您这个身份，在结束的时候突然拿出来手机说：“哎，刚才您说给您做坏的是这个人吗？”他说是，他刚刚收到了这个人的微信，就是一个医生给他发了微信，是咱们一个邻国的医生。在中国， 职业呢？ 非法职业 、 然后呢，就是说他要希望这个主持人找他去整，所以这个东西真是无孔不入，到处都在。当时我们简直是嘴都合不上了，刚说曹操，曹操就给你发微信了。对， 所以你看看，他们还会去抓那些就是有可能是他们的目标客户的群体。 对 啊，什么主持人呀、演员呀，就是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群哈。于是，在他们的这个圈子里面，借助朋友圈、朋友朋友的口口相传，千万别信这个。 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所谓微信的朋友圈，实在是太吓人了。有的时候就是刚从韩国拿到的什么什么产品哈，就剩几只了。你这个节前剩的不多了，您要想美想回家是漂亮的回家，您就赶紧联系我，还说得很清楚，刚从韩国带回来的几只、这个真的是太可怕了，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这个太害人了。对、 所以说啊，你知道吗，任何手术也好，它是刚才我们说的是要到有资质的地方去哈， 对， 还有就是它是有一些风险的分级的， 对 啊，像我们说哪一类手术在哪一个等级的医疗机构它才能做， 对， 医院那个应该是等级最高的 对，三甲医院呢能做一二三四级手术，那么诊所的话能做一级手术，那么 门诊部 的话呢能做二级手术，那么还有叫医疗美容医专科医院可以做三级手术，那么三甲医院是什么都可以做， 是四级 一二三四级都可以做， 像我们说的什么磨那个颧骨呀， 对， 去这个下颌角呀， 包括 这都是属于四级类，风险特别高的 巨乳缩小， 哦， 都得是在这个乳房的巨乳缩小都得在这个、或者包括大的这种除皱，就做的项目比较多的除皱、还包括这个腹壁成型这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还有吸脂， 吸脂的量， 根据吸脂的量， 吸脂的量，我的印象如是好像是3000到5000，我记不太清楚了啊。 最大量的那个 对3000到5000，最高级别的那个吸脂量的话，都必须到三甲医院去完成，所以它是有分级的。 好，再来看看常见的陷阱三，我们这是某国最新款产品，效果特别的好，先用先美哈、 这个问题实在是我觉得千万不要盲目迷信 某国 啊、我曾经刚才 因为你是在美国求学过 啊，对，我在 而且就是范教授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多次说到，包括美国人就是白人哈，他跟我们黄人一些皮肤结构呀是否容易出疤这些都不一样， 是的， 所以能够接受的美容项目包括用的技术手法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刚好相反，比方说欧美人他的鼻子大部分都是高鼻梁，那么他在这种国家包括我们讲就是像中东一些国家他都是大鼻子，那么在这些国家他主要要做的手术是鼻子怎么减小怎么变矮， 矮一点缩小一点， 对， 那么在中国的话，很少有人需要把鼻子变矮的。那么而我们主要是要把鼻子隆起来。所以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印象当时曾经遇到我们国内一个病人到了美国，非要找这个我那导师给他做这个隆鼻。他说我真的不会做隆鼻。他说你要实在不行，让范教授给你做吧。我真的不会做。他说我这么多年就 没 做 过 隆 鼻。 对，他说我不需要做隆鼻。 因为在那边他们都是要给他弄低一点。 所以这就是审美观的不同，人种的不同。那么。 所以这个时候有些人就来了，我是你邻国的，我也是亚洲的。 对这个问题，对。 所以我很擅长这个呀。 这个问题呢，我想呢，就是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挺有意思，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去，就刚才那个说邻国了，我去这个邻国，我去这个买衣服。买衣服的时候我顺便做了一个整形手术。我说你可以做手术顺便买点衣服，你千万别倒过来，把这事儿太不重视这个做手术这件事了，把它当成结果做失败了，做失败了回来又来修。那么我们也讲到审美观的问题，在节目里曾经讲过。那么其实我们讲我们这个邻国，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哪个国家啊，他们的审美观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眼睛，他们喜欢的双眼皮是什么样的，就是特别窄，然后眼睛瞪得特别大的那种双眼皮。你回想一下他们国家的影视明星基本上都是那种窄窄的双眼皮，眼睛瞪得特别大， 就是窄，然后整个形要偏圆一点。 对，圆， 杏 核眼。这是他们喜欢的这个双眼皮。跟我们的审美观真的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喜欢偏宽一点是吗？ 我们喜欢的是丹凤眼多一些，杏仁眼就像受精了一样，你看到一个你还觉得挺好看，对，你看到一千个一万个你就不觉得好看， 不觉得那是美了。 对对对对对，包括其实隆鼻，我们两个国家的隆鼻的差异也非常大。因为我们就是外国人要想在北京执业呢，需要经过北京的一个评审的这样一个专家团队。 这个也就是说，即使他是在邻国，是真正的整形美容外科的医生， 在中国也需要经过考核。 他不经过中国的考核，他的上岗其实也是 非法的。那么当时呢，就是说我们考核一个考核了一批这样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人，他们都跑到咱们国家来想执业。然后我们就问了他们，分别问了他们每个人进来，我们都问了同样的一个问题，结果回答的全是一个标准答案，就是说垫鼻子，用假体垫鼻子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假体需要，就是用这个软骨，用软骨垫鼻子，软骨需要修多厚？那么他们答案全是标准化的，都是2mm， 两毫米厚，两毫米厚。 他根本不说我要看这个人， 对 吧？ 对，这几个人那天一共是五个人申请，我们问了这五个人，标准答案全是 2mm， 全是两毫米厚。所以当时他们出去以后，我们就都笑了。就是这是一个标准答案。 那如果是在国内问学生呢，应该怎么答？ 那肯定是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鼻子长得是不一样的呀。有的鼻子高，有的鼻子矮，你不可能所有人都 是 两毫米。对，所以这个审美观和这些很多的一些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了。其实就是现在看来，欧美的产品，包括邻国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亚洲一些国家的产品，哈，它进入中国，曾经有一个报道，它就是调查过，包括一些能用的那些药品呀，或者是能用的那些器械设备，它的那个准入好像中国其实是 最 严格 的。不是好像，我可以很明确的说，中国的 CFDA 是最严的，全世界。欧洲是相对松一点，然后就是美国，最后就是中国。中国是最严的，所以很多产品在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在用 了， 就是进不了中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水货这个词儿了。为什么在别的国家能进能用，在中国用不了？那么既然中国的 CFDA 把住这个关了，你就千万就别再去自己去当这个试验田了。 这有点就是设身处险的感觉，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在国内，在我们的地界上哈，能够有哪些产品，有哪些设备，它是让大家可以放心来用的。 是有人给你把关的。 对， 您不要以身试险。 除此之外，那可能就需要自己好好去选择。 还有一个就是在国外整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维权问题。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在国外整形维权，最后语言也不通，然后他很这个声泪俱下的跟你说了半天，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最后打起官司来也很困难， 很麻烦。 对， 所以好多求美者到最后放弃了，还是回国找专业医生来给他们进行修复。 这几年的趋势确实是好像到国外整形的相对少一点了。 那也是因为我们的宣传做得足够多了。 对，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今天我们来说如何避开整形美容的那一些坑，我们一会儿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

整形前必须了解哪些手术风险？你知道你的微整形结果是手术失败还是副作用使然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如何避开整形美容的那些坑。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来说说如何避开整形美容的那些坑。这里边有陷阱，也有一些临床上特别常见的副作用或者是并发症哈。那大家一定要给它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够有效避开这些坑，不至于掉下去。因为临床上作为我们专业的整形美容外科的医生，最怕看到的可能就是给大家救火这件事儿哈， 对了， 你在哪儿做坏了，然后呢才想到我这个正规的地方来需要补救。 是的，是的。那么以前我们曾经遇到过，就有一段时间啊，差不多有将近十年前了，那段时间病人有一个误会，说我做美容手术我不应该到医院，应该去哪儿呢？应该去这个私人的美容机构。那么后来做坏了才来找我，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做之前没想到来到我们这儿，做坏了才来？他说我那会儿没有病啊，我现在我有病了，所以我就来找您。哦，我说明白了。所以现在这几年大家的观念已经改变了啊，知道应该来医院来做这件事情。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去邻国，我们顺便买个衣服旅个游，就把一个什么什么手术给做了的人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了。所以你刚才讲不能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手术， 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人生可以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绝对不能有一台说做就做的整形手术。 说得很好。 在这个之前我们需要慎重的来选择和判断。当然了，一直以来在节目里都会说那几个正规， 对， 特别特别的重要。 对， 当你作为个体，包括医生都是哈，他没有办法去判断说这个透明质酸或者是那个肉毒毒素是真还是假的情况下，这一件事儿我们就要首先要选择的是 正规的 医疗机构， 对， 然后呢，正规的医生， 对， 正规的操作，正规的这个诊疗环境， 对， 做手术的这个环境， 还有一个正规的药品或者是 产品， 对对，正规的，我们讲啊，正规的医院，正规的产品，正规的医生，正规的操作场所，正规的操作流程。那么还有一个第六个，我们是后来加的，就是一个规范的适应症的选择。 对， 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不该做这个，你选择了做这个，这也是不对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医生要给他劝回了。 对，所以说在做手术之前呢，要进行充分的一个做功课， 对， 做准备，要了解。对，一个呢就是现在有互联网啊，你可以上网看一看，或者听听我们的节目。比方说我要做双眼皮了，那么双眼皮它要注意的是哪些？做完双眼皮可能会出现哪些？你不要光想着双眼皮的美了，你要知道双眼皮有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那么 因为双眼皮手术它是整形美容手术里边我们说最常见到的，也是最早我们听说的一种这个变美的方法啊。但是其实呢，范教授曾经在我们最初的那期节目里他就提过，千万别小看这个手术。 对， 这个手术想要做好了，最终效果满意非常难。 是的，所以实际上在临床当中发生纠纷的，我们医疗美容的排第一的就是双眼皮。 双眼皮手术， 我们就拿这个为例吧。 双眼皮， 对，重睑，重睑手术，我们术前要跟您谈什么呢？第一个，双侧不对称。第二个，就是重睑消失，就是做完了，过一段时间没有了， 没了。 尤其在什么？尤其在埋线法，我们就不细谈了啊。埋线法有可能出现这个重睑消失，就是切开法也有可能出现重睑消失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形成疤痕，切口形成疤痕。任何一个美容手术，我们都会给你讲切口形成疤痕。当然，有个别时候是病人的体质造成的，但很多时候确实也是我们的医生操作造成的这种疤痕，有这样的时候啊。那么，但是在我们整形美容科手医生手里，这种发生的机会比较少啊。我们讲了啊，还有什么呢？比方说，这个、 不对称的那种小了的，我再做一次，再大点。 不对称的话其实不好弄。比方说啊，我们其实就今天不展开讲了啊。其实我比较怵的是做什么，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双眼皮一个单眼皮， 就是本来就一大一小， 那这个就不好做。所以说如果说在手术做失败了再来找我们做就更难做。这个是还比较难的，就是比方说这个三眼皮，哎，这种哎三层 多层这种可能性也会出现， 嗯，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不太好弄的。另外还有一个这种造成了一种粘连啊，粘连之后它就是扒了眼儿，我们老百姓讲扒了眼儿、 哦、 也不好弄。所以双眼皮的这种修复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啊。有的医生说我专门做修复，其实这个是千人千面，就是每个人每个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说比方说双眼皮而言，会遇到很多这种问题吧。 嗯， 应该来讲双眼皮术还有个就是，其实双眼皮两边其实差一毫米的高度就会感觉上差很多， 对， 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在这个地方体现的特别明确。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个词儿、 啊、 放到双眼皮手术的这个上面， 你比方说做隆胸两边差个一毫米几乎没有太大差别， 嗯， 有的时候甚至差半公分都差别不大，而双眼皮差一毫米就差别非常非常之大。 嗯哼， 所以这是 本身它在五官当中这个位置嘛，这个三庭五眼 特别明显， 看眼睛就是特别的明显、 嗯、特别明显。 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家要对您认为的最简单的一个双眼皮手术有一个足够的认识、 嗯、 它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对，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有些人希望做双眼皮都实现眉毛上翘，眉毛上翘的我们现在做完基本上都眉毛上翘了，眉毛往上翘啊，大家觉得好看、 啊、怎么做到的？ 怎么做到的？就是 多摘后边多摘一点皮。 那这个确实一个技术细节，倒不是不告诉您，但是不好说清楚，说不太清楚啊。那么这个呢，倒不能作为并发症，但是说呢，如果你想做到，你事先要跟病人交流，跟医生交流，说我希望让我的睫毛上翘 ，OK？ 那么我们尽量让你实现这个效果。 哦，睫毛上翘，不是眉毛上翘。 睫毛上翘，睫毛，我可能刚才说错了。 哦、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内眼角这个地方开内眦的时候，双眼皮特别容易开内眦的时候。 开眼角。 开眼角出现疤痕、嗯、啊，这个地方容易疤痕增生。还有比方说开内眼角呢，一个是容易疤痕增生，而开外眼角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个外眼角变圆了，像那个就是原来还是有一点角度锐角，后来变成一个钝角了，哎， 那样会看起来什么感觉？ 那像那个鱼那个眼睛，就是像鱼的那个眼睛，外圈 鱼的眼睛一样， 外圈那个地方啊，特别像鱼的那个外圈、 哦、 所以就是不好看、 嗯、 所以这些都是在双眼皮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在眼部整形里边，其实我自己是看到有一些人的那个做眼袋，当时做完了之后效果还不错，但是后续之后他眼袋的那个位置原本是个大眼袋鼓的嘛， 嗯， 现在变成坑了，坑挖下去了、 啊、这还真是 像泪沟一样， 这叫真是避免的坑啊，这坑字用对了， 这是有坑。 这个坑呢其实什么原因呢，可能是在做手术的时候呢把这个脂肪去多了， 哦， 脂肪去多了。一般来讲呢，这稍微再多说一句话，我们北方的医生在做这块的时候、嗯、一般不会去太多，整个北方在去这个脂肪去的比较少，这个南北的医生在做手术上是有差别的， 还分流派呢。 那必须分流派 啊！ 北方的医生基本上在培训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共识啊，在这块要少去一点。 嗯、 南方医生去的比较多。但是现在南北交流比较多了，医生们也是到处都在，有今天在这上班，明天到那上班啊，这是一个方面，这是一个就算是一个小的趣闻吧啊。 嗯。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医生在这个时候呢，真的要注意，就是别去多了，去多了就会形成坑。 对。 哎，这个确实是您说的这问题。另外呢，眼袋还会出现什么呢？就是下睫外翻，就是像我们叫吊死鬼一样，这个眼睛往外翻，看到里边的这个红色的了，你看到结膜了。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双侧不对称，有的时候呢是切口不对称，就是左面的这个切口和右面切口高度不一样，或者长度不一样。哎，你还真别说，我个人都犯过这个错误。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是给一个白人做这个手术，所以这个白种人和这黄种人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给白种给黄种人做完全没问题， 给黄种人做没问题。同样的手术方法拿到白种人身上做，最后这个白种人就做完手术就来找我，你看他说我这个你怎么这个给我做的这么宽的一个，就是这个切口太靠下了，离那个睑缘特别远、 哦、 我还特别奇怪，我说我怎么会把手术做成这个样子。后来我才想明白，这个白种人的皮肤啊，他这个就是拉伸性比较强，我们这个黄种人的皮肤呢，它是就是弹性比较好。我还是跟一些就是比较常给白种人做手术的医生经过交流， 嗯， 那么实际上白种人跟我们的这个皮肤是不太一样的， 不一样， 男人女人也不一样，男性女性也不一样， 嗯， 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不一样。所以说当时我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我给别人做眼袋手术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双侧的切口高度 离这个检员太远了。 其实应该是越跟着睫毛 越近越好 ，就看不出来那条缝印儿嘛。 对，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看来是几乎不会犯的一个错误，竟然犯了这个错误，所以我也是这个没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每个医生都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双侧的这个，在这个眼袋外眼角这个地方，这个切口有的时候有一个往下拐一个弯，有的时候这个弯两边不太对称，有的时候病人也会。也会提出来 这个不满意， 哎，不满意。 哦、 那么眼袋主要是这样，我们再说一下鼻子。 对， 那比方说隆鼻，隆鼻最常见的是什么呢？一个是鼻假体它不居中，偏了。 这是用假体隆鼻的情况下， 对对对， 往里面。 但是隆鼻不管用什么隆鼻，最常见被抱怨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居中，就是偏了。 你看我们这真的鼻子哈，左边。歪一歪，右边这么的来回怼、都没什么事儿。这要是一个里面放了一个假体，像我这样的动作会怎样？ 对，会有可能会偏了，这真有可能。对，所以说这个鼻假体这个不居中，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顶出来。那么在好多年前啊，鼻假体顶出来是非常，也不能说非常，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就是从鼻尖这儿，假体从里面出来了， 把鼻头顶破了。这个在我们整形外科算急诊，得赶紧给他做，快顶出来那种，赶紧做，不然他就容易感染。 我想到那个 Michael Jackson， 他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 Michael Jackson？ 据说是啊，我没注意他的鼻子。 我好留意他那个鼻子，就是 对，他会顶破。 对， 原来的假体 会感染。 对，原来的假体呢特别硬，然后呢，如果你放这个层次的时候再放的比较浅，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这算是比较常见的鼻子的并发症。 对，鼻子并发症里面比较不太少见的一个并发症。 我还要替大家问一下哈，现在呢，就是包括我们在做这个说隆鼻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医生也都说，哎，我们现在比较常采用的就是通过那个玻尿酸，我们打点玻尿酸，这鼻梁不就高起来了吗？ 对。 然后有人就会说，就感觉自己打过两次之后啊，鼻梁明显变宽了。 哎，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对，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我们叫液态剥离吧，就是其实我们有一种操作方法，在剥离这个皮肤皮下组织的时候，我们可以打进去一些盐水把它剥开，这样的话这个它就不太容易出血。但是如果我们打玻尿酸，打完了这个玻尿酸它也是一种液体，它也会逐渐的往两边跑，逐渐就把你这个皮肤跟皮下之间这个粘连它给推开了， 给撑开了， 撑开了，它就往两边跑。所以玻尿酸打完了，在第二次、第三次再打，尤其很多都是第二次就开始出现了，往两边变，往两边宽，像阿凡达一样。那医生为了想让它起来，就得继续再多打玻尿酸，然后就宽宽的一个鼻根，又宽又高，所以就不好看。所以这个应该说是由于这种方法本身带来的。 存在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是提醒大家伙儿，你想短时间立竿见影的，然后觉得又没有那么大的窗口的，然后呢我就给他注射点东西让鼻梁起来吧，但是通常如果你在第二次注射的话，可能就会面临你的这个整个鼻梁这些地方山根变宽的这个问题。 是的，所以 说女生不喜欢那种特别宽， 男生也不喜欢那个，它确实是不好看的一种鼻子， 不好看。 所以说任何一个方法我们只能是用一种观望的态度去看，有的时候刚出现一个新方法大家觉得不错，过一段时间它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说玻尿酸隆鼻这几年确实出现了这个问题，包括打肉毒毒素，肉毒毒素打完了以后整个脸是有个坑，就我们叫，我把它叫肉毒素脸。我一见到这个脸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打过肉毒素？他是的，打过。你问十个有九个都打过，天生的带一坑的脸比较少。 在哪儿啊？一坑 就在这个颊部，就颧骨的下方有一个颊，在这个颧骨下方有一条沟 沟。 对，你看这坑又被你这个坑给说对了， 所以它又是坑 又是坑。 你看这就是什么肉毒毒素，原本它可能是想瘦脸的，我们不是叫瘦脸针吗？ 对， 它可能是想瘦脸，结果那是打一次就会出坑还是多次 打？如果你打得不好一次就出，对，一次就出。所以说这个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曾经说过有人在网上自己买这肉毒毒素回家自己给自己打， 还有人直播打的呢，就是自己给自己打，然后直播， 真的是太胆大了，我觉得 胆儿太大了。 冒着 那个肉毒毒素是不是正规的不知道，我们说过如果是假的肉毒毒素，那一针的剂量 可以毙命， 对，足以毙命。 对， 所以一不能是自己打这件事儿，不知道在哪儿就买一支肉毒，说自己给自己打，这个是要了命的事儿。 说从邻国买一支叫粉毒，还有叫什么毒，白毒还是什么？ 你都听说过 啊？对，我也听说过呀。粉毒开始我都不明白什么叫粉毒还是 肉毒还是白毒啊，反正就是两种吧、哦、我以为是毒粉还是什么卖毒品呢，后来才知道跟我们有关，肉毒毒素， 原来是肉毒毒素的一种哈，所谓水货假货都不能用， 不能用，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微整形里面，你看我们必须要了解，不管是注射玻尿酸也好、 嗯、 还是注射这个肉毒毒素也好、 嗯、 它有可能后续都会产生一些所谓的副作用， 对 对， 所以说还是要去医院。我曾经见到我们本院同事的孩子，就是在外面自己这样打完了，哎呀，他爸爸说：“你看我就是医生，你怎么不找我呀？你怎么爸爸带你去找一个正规的医生？ 靠谱的大夫 啊、对呀、啊，找个正规的医生多好呀！” 嗯， 哎呀，就是他没告诉他爸爸，所以说确实是。 因为求美这件事儿，它是比较隐私性的， 嗯， 很 多，但现在还好多了。 对，很多机构他就是抓住了求美者的这种心理， 没错。 哎呀，你到我这儿来吧，你看咱俩这么熟，平时我给你做头发，这会儿我给你打个肉毒没问题。 啊，都是怕别人知道，然后呢就是杀熟，这种情况特别的害人。 对， 嗯， 还有我想问的就是特别普通的一种项目叫打水光针，这个项目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这个项目一般来讲都没有什么副作用，但是这个项目里边它到底加的什么成分，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你无从考据。 就是有的人往里面会加，说我多加点美白的成分、或者是多加一点什么什么去皱的成分。 对，所以这个就是无从考据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说这个水光针并不是说有这么一个标准的规范的配方，那么大家配方是不太完全一样的。 对， 所以说呢，这个里边如果要想效果好的时候，它可能会给你加点东西。 嗯， 比方说白灵刚才讲的美白针，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专门讲过，就没有美白针这个东西，没有，中国大陆没有批过。 对， 那么所以他给你加了所谓的美白针，那你知道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对吧？那么这里边有的时候有人会加一些肉毒毒素，那问题还是那个问题，加的是什么肉毒毒素，是不是合法的？ 嗯， 哎，那么不合法的肉毒素它可能会对你的生命造成 威胁， 对，哎，所以说这个它还是，那么到你到正规的医院呢，它毕竟它有一个底线，也有人去查他，对吧？他会注意这个问题、 嗯、 你去其他地方去打的话，那就没有人去帮你去保这个证， 嗯， 对吧？ 对，其实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一点就是，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要做那种创伤性比较大的一些整形美容手术才选择医院、 嗯、 像什么水光针啊这些项目，其实现在的整形美容的这个专业的医院里面都有。 是的， 还有一些什么除皱的呀，包括我们说注射的那些项目是都有的，所以我们在正规医院接受这样的一些美容产品或者是治疗的话是更放心的。 所以要谨慎一些，对自己的生命、嗯、对自己的健康要负责。 哎，我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是网友提问，他说是不是比较大的手术产生并发症或副作用的可能性就越大呢？ 我们讲了啊，第一个不是，很明确的告诉您不是。 嗯， 第二点我还可以再帮你这个问题再多加一个问题出来，就是说是不是比较大的手术产生并发症它对人体危害更大呢？也不是、 哦、 我们讲透明质酸它都可以导致这个打进脑子里，导致偏瘫啊，导致失明啊，这些情况的发生、 哦、 打进那么眼睛里，那么包括现在我们讲自体脂肪的移植出现了一些打进脑子里的情况、嗯、去年发生了不少起，那么这个本身这个手术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手术，那么所以说现在有的时候风险它跟手术大小是无关的， 嗯， 跟医生和医疗机构正规不正规 是有关的， 是绝对密切的关系。 对，曾经就说过嘛，同样是打这个肉毒毒素，比如说为了这个让这个咬肌变小一点，瘦脸一点哈、 嗯、 但是不同的人他的这个技术水平，比如说、嗯我这个可能就两针，哎，解决这件事情，他在顶上扎了八针。首先，你是在承受的时候更加痛苦一点，还有主要是我们要看效果。有的人打完了之后，哎，那个效果呢，就是能够持续的更久，效果更好。这个是不是要看技术水平？ 嗯、是的，就是，但这个应该是超100分的要求了 啊。 那么千万别到60分以下，对吧？持续的好，持续的久，那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嗯。但是我觉得底线是千万别对咱们的健康 造成威胁。 对，60分以下的事情，那是最可怕的事情。 嗯。 嗯， 美是一个我们向往的目标、 嗯、 但是前提是安全最重要， 健康安全。对，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吧，比如说做一些手术、 嗯、 术后的这个护理好了，是不是能够有效避免一些并发症了呢？ 不是说避免，但是确实有些并发症跟护理是有关的， 感染类的 感染这些都有关系、 嗯、 比方说做完了手术马上去蒸桑拿呀，洗脸，就是什么揉脸化妆啊，经常有人问我能化妆吗，我就比方说就算打一个针我也讲隔一天吧， 24小时之后再说吧，让那个针眼儿长上了。 我曾经看过割完双眼皮不到一个星期就给眼睛上化了浓妆，我当时想你这是在干嘛，就是无法理解。 我还见过做完隆胸，我自己给别人做完隆胸，做完隆胸才3-4天人家出去玩去了，那没办法。但是那个人到最后倒也没什么 事，倒没什么。 对，但是 因人而异。 对对，不，但是绝对不能冒这个险，绝对不能冒这个险，这跟中彩券的几率差不多大。 所以你看看，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怎么样避免掉入整形美容的那些坑里面，有一些是需要你自己去严格规范。 对。 比如说你得遵医嘱吧， 对， 让你做哪些不能做，哪些有哪些禁忌的事情你一定要那样去做到。 对。 那么最终其实归根结底的一条就是要选择正规的这样的整形美容的机构。 哦，对，没错。 里面的医生他足够正规， 没错， 产品的正规，操作的流程以及环境的正规， 对， 才能够保证我们不掉入那些坑里面。 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你只要不想占便宜，你就不会吃亏， 就不会吃大亏。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我们再请范教授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每周一上午，每周三上午，在北京朝阳医院整形美容中心出专家门诊。 嗯，好，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范教授的帮助哈。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还是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扯着，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下面连线是环保宣传中心的直播间，请播报员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我是受到冷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比较好，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5至35微克之间。城六区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1级优。 我走过围岸的地铁站，有人拿着吉他靠在墙边，他用力唱着歌曲，低着头，一直空间和默默在脚边。新年快乐，我的朋友，新年快乐，我的朋友。 新的一年已到来，这个世界已经